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清楚。种种言前含是第一波罗蜜，明尊重行。我哋呢几个礼拜喺度旅行紧，一路咧进入佛嘅五十五位嘅僧菩提路去旅行。我哋以乜嘢为能行呢？咁记得吗？以三渐次，一者修习随其助因，二者增修敷其正性，三者增进为其现业。自从为其现业，即是说六根对六尘已经不烹饪了，用一心心观的智慧进入这个五十五位菩提路。一开始是什么呢？记得吗？爱若功夫未以二类法流水接，即是起步的时候。然后呢就进入这个十信，十信的时候呢就见到了，是小乘的见到，见到真谛理。然后呢由第二信至第七信呢就恬静三计的思惑。第八信呢就降伏这个尘沙烦恼。第九信呢就填这个界内的尘沙烦恼。第十信呢填界外的尘沙烦恼。哇，好有益哦。行到这里呢是已经很好了，是展分成圣了。那再进一步呢就行入这个十智慧，填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一路呢所作的都是做法的事，行法的行，因此呢是能够生入法的家，成为法的法王子。现在呢我们由十行第一行一路进到第七行讲完了。第七行呢已经可以做到呢一一层中现实方计，现层现计不相留外，叫做无着行。现在讲到第八行，种种现前含是第一波罗蜜。这个第一波罗蜜呢有两种讲法。六道之中是什么最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布施。所以有些人就说布施是第一波罗蜜。但是另外一种讲法呢，六道之中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五道叫做事行，波野叫做理行。如果没有波野的眼目呢是没有办法是带着这五道的事行。所以呢第一波罗蜜又应该讲波野波罗蜜。那即是说这个进入第七智的菩萨啊，已经是能够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事事无碍，事理无碍了。所以呢他在这个境界里面呢种种现前，无论他现大现小，都是由第一波耶波罗蜜的智慧流露出来的。所以呢波耶波罗蜜呢就是道比我，即是说他所做的事呢已经达到究竟了，达到已经是到彼岸了，不是我们凡夫所做的事。既然呢是因为前一行是无着嘛，既然无着呢他就明白了一切为心，是没有生死可了，没有涅槃可证，所以呢他明白知佛从本来，相自寂灭相，法只行道矣，来世得作法。这个来字呢错了，电脑里面是未世，未世得作法，是来世得作法。这里呢是明白这种理，能这样做这种行，以这个波野智慧去明白这个理， 而是做到这个波野究竟到彼岸的行，所以呢他就叫做第一波罗蜜，因为他有这个波野智慧，是所以呢他明白这个实相的理，因此不至于这个生死此岸，亦不至于涅槃彼岸，亦不至于烦恼的中流，而怎样啊，事事上上呢往返于这个生死与涅槃之间，说法度众生。虽然终日度众生，而不见有一众生可度，虽然不见有众生可度，而又能够终日去度众生，这个叫做第一波罗蜜。第一波罗蜜即是波耶波罗蜜。波耶呢是知佛之母，因此叫做尊重行，因为波耶是知佛之母，是可尊可贵的，叫做尊重行。二是言用能成十方知佛轨迹，明善法行。现在呢我们继续进入这个十行之中的第九行。二是应用呢，就是说他现种种的境界得到是事理无碍，因此呢彼一切一句一切叫做言，彼此无碍叫做用，意思是说这样去修行度众生，不见有众生可度，虽然不见有众生可度，而终日亦能够度众生，本自这个第一波耶波罗蜜的智慧去修一切无边的行愿，所以呢能够成就享十方知佛利他的轨迹。知佛因中呢是用种种善口方便去利益众生，菩萨呢是亦能够学法，这样用种种方便去帮助法展法轮度众生，这种叫做善法行。再进一步呢，一一皆是清净无漏，一真无畏，性本现故，名真实行。这个一一皆是呢是涉前的第一行至第九行，每一行都是，都是什么？都是清净无漏，由第一行开始一直至第九行呢都是属于清净无漏。为什么？因为菩萨呢是三顿这个实相，明白一切法是平等的真理，因此呢是不住不着，入众生而不入生死而不为生死所染，正涅槃而不为涅槃所住，所以呢既不漏于生死亦不漏于涅槃，所以呢他能够自利利他都达到究竟，因此说一一皆是无漏，清净无漏。一真无畏是指什么呢？是说无畏，一真无畏就是指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真义自性，这个真义自性呢本来是天然的，不是修性的，因为菩萨明白了这种道理，能够称性起修，依照我们这个真义自性去修，而所修的呢契合这个真义自性，所以凡有所行呢都以这个真义实相相应，所以呢每一行都是同依法，因此是真实行。到这里呢修行呢已经达到很深很深的境界了，真真实实他的行为呢跟佛一样的了。那这十行呢每一行都填一份无明，正一份发生。那行到这里填了多少份无明啊？到第十行填了多少份无明啊？填了二十份。初字开始就填一份无明嘛，初字至十字填了十份，初行呢至十行呢填了，又填了十份，所以呢这个十行之中是有十分自填，即是 十次用这个智慧去填这个坟这个无名、啊、填一份无名呢就证得一份法身，证得佛所证的三德比众。前十智慧呢是他的地位呢已经是以别教的十地齐，而家呢初行呢就已经和这个别教的等觉齐，二行呢已经齐于别教的妙觉、哦、我们记得嘛，有众通别言、哦、众教和通教呢都不明白这个十信的地位。为什么？因为小乘呢没办法是填充这个尘沙烦恼、哦、现在呢因为小乘在第七字会小向地再向菩提道前进呢，咁所以呢就能够进入由十信学填咗尘沙烦恼呢，进入十字就填呢个无明烦恼，每一位呢都填一份烦恼，证一份法身，所以佢所填所证都係法嘅境界。咁、哦、到呢个十字位呢、啊、已经係呢个别教的十地、哦、现在呢这个行呢由十字进入最初第一行已经是别教的等觉，第二行已经是别教的妙觉，第三行以上别教人不知道了，第三行以上别教的人呢不明白这种境界了。但是现在我们不是别教人，又不是藏教人，通教人，我们现在明白这种境界，因为我们是进入菩提道旅行嘛，是不是？所以我现在实行功光、啊、知道这种境界了，知道呢已经是填了几多少，填了二十份这个烦恼，而又证得呢二十份那么多三德比众。哦，咁根治呢就讲到十回向啦，十回向嘅境界呢比十行又深好多啦。经文话阿难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言之流云，当道众生灭之道上回无为心向涅槃路，命教父一切众生离众生上回向。这一段经文呢是十回向之中的第一个回向、哦、十智慧呢是已经是同佛而至了，十行慧呢已经是行佛所行了，现在十回向呢就是明讲明呢是能够以法一样去回向、哦、回向有三种，第一是回自向他菩萨所修的功德呢通通回向众生，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众生叫做回自向他。第二呢回事向你，菩萨所修事上的种种法门啊，虚皆回向于真实事性的你，不自不着叫做回事向你。第三是回因向果，菩萨呢历劫修行啊，不求人天的果报。现在我问你们，布施也好，念经也好，你求什么？求升天，求上求法道，一定要发菩提心，将所修的功德呢回自向他，回事向你，回因向果。因就是法的因，正法的因，果是无上菩提。如果你说求人天福报呢，这个叫做魔业。为什么？人天福报有尽有行、啊、福报受尽之后呢仍旧堕落，这个叫做魔业。唯有发菩提心能够将所修的一切事上一切理性所有的功德都会向于这个佛道、哦、那么呢这个呢 就叫做不颠倒回向。如果是靠人天的福报、啊、或者保佑、自己发达、啊、保佑自己中华标，那些就是颠颠倒倒的回向，不是真实的回向、啊、满足神通呢，神通是有道通、有修通、有报通、有妖通。啊、道通是什么呢？是证了这个真义理性所得的通。修通是什么呢？是二圣圣人所修行，修行天见思烦恼所得的六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流神通。啊、报通呢，就是业报所得的。道通呢，只有菩萨和佛有。修通呢，是阿罗汉有。报通呢，你和我都可能有、哦、鬼神有，天人有。有修这种因呢，报得这种通。妖通呢，就是妖精那些古古怪怪的通了、哦、即是不正的通了。咁現在話滿足神通呢，就係、是、指菩薩道所得嘅神通，係修呢個道所得嘅神通，見道以後所證嘅神通。哦，唔係淨係阿羅漢修四體法而得嘅通，而係見咗道。見咗咩道啊？見咗真義自性。而家行到第十回向最初一步，由边一个时间开始有呢一个神通呢？咁见到道呢，记唔记得？由边个时间开始？吓、啊？初字已经系进入呢个无生法忍，啊，初字已经见到呢个真义自性，初字系大乘嘅见道位。哦，咁嗱，咁呢个时候开始咧，初字开始到而家咧，一路行到呢个第十回向嘅最初一个回向，咁所以咧个神通已经系满足啦。哦，因为点解话佢满足咧？咁因为啊，呢、这个菩萨啊，能够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能够小中现大。大中認小、哦、所以呢是叫做神通、啊、前次第七行呢就說已經依一無顛現寶王剎坐未曾來展大法輪了，這個就是滿足神通啦。現在至到第八行呢已經種種究竟，第九行已經聖佛的鬼質，第十行呢已經是清淨無為無漏了，成就法事了。所以这个藏性显然纯洁天真，因此叫做满足神通言。这个是从按这个第十行的境界。那呢满足神通怎样应该做什么事啊？是不是可以休息呢？不是，这个时候呢正当是要度众生的时候。所以经话咧，经文话咧，系满足神通圣佛事已啊，纯洁精真，一切都冇无远离之流，因此咧当度众生。但系度众生咧又冇呢个度众生嘅相，所以咧能够回呢个无为心向呢个涅槃路。当度众生系回自向他，灭之道相咧系回时向你。回无为心向涅槃路咧，系回因向果，因此咧叫教导一切众生回向啦。呢、这个回第一个回向叫做教导一切众生离众生上回向，教导众一切众生系大悲，诶离众生上回向系大智。菩萨咧到呢一个境界咧，诶能够悲智相还，哦悲智相还咧。就可以教导一切众生咁，为其可为，远离之理啊！明不为回向， 这个呢是由初的回向进入这个第二个回向，为其可为。可为的是什么呢？可为的是无上败位的生灭法，让这个生站在生死的立场去看这个涅槃呢，生死就是可为的法，涅槃就是不可为的法。再进一步呢，是站在涅槃来去看这个实相理呢，涅槃就变为可为的法，实相理呢变为不可为的法。这个呢就是前面经文所讲生死涅槃鸡即狂怒颠倒花相，即是说浸在生死来看涅槃，生死是可为，涅槃不可为；浸在涅槃去看这个实相，实相是不可为，涅槃是可为。因为对生死而讲这个涅槃仍旧是对待法，所以这个呢生死就是事，这个涅槃呢就是理，再说呢涅槃是事，实相是理，这个呢叫做回事向理，是第二个回向。第三呢是本觉暂现，觉齐法觉，明等一切法回向，是第三个回向。许老法师说，在个平常来讲呢，本觉记得吗？此觉对本觉来讲，本觉是理，此觉是智，在平常来讲。但是在这里所讲这个本觉呢，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是讲这个菩萨能证的智。为什么？因为这段下面问呢，下面第四个回向呢是第二法地，先是指这个本觉理。所以现在本觉呢暂现呢，就是说菩萨能证的智慧，又以这个明镜当空，又以这个很澄清的水，所以呢能够直而上照，照而上直，直照不二，所以呢他的智慧是暂现的。这个本这个能证理的智，能证本觉理的智，是暂现不动的。所以这一种觉智呢是等齐依法，法的智又是意义不动的，所以呢叫做呢明等一切法回向，他智慧同佛相等的了。觉齐法觉是叫，就是说菩萨已经奉证了法的功德，他的智慧等于法的智慧，因此呢是明等一切回向。一切法呢因中呢都是以虔实意志去照这个增作意体，以实智照增体来，以虔智去作这个作体来，但是不执着，不自依增体来，亦不着这个自依这个作体来。现在菩萨亦是能够这样以虔智去度众生，以实智去证这个增体来，照这个作体理，是不自依这个作体理，照这个真体理而不自依真体理，所以呢叫做等一切法回向，是回因向果。这个第三点呢是回因向果。第四呢，这个是第四了， 第四是各齐法各呢，就已经是应教是第三，应教是第三，明等一切法回向，应教是第三，是回因向果。增精法明呢，然后是第四种回向。增精法明第二法地，明治一切处回向，这个是第四个回向。精增，精而不执，增而不忘，这个精增是指什么呢？是指本觉理了。 因为对呢度讲本国理咧，所以前边国齐法国咧系应呢个本国前边所讲呢个本国浸言咧，系应该系呢个字能证嘅字。现在咧系先系讲呢个增征法命咧，第二法地咧，然后系讲呢个本国理啊。当呢一个不妄而增不执而精呢个心啊，呢个本国理发明嘅时候咧，呢一种境界就系咩咧？就系发明法嘅一切种子，证得法所证嘅真义实际理地，以其能证嘅智广大无边圆照法界所证嘅理亦是旷宏遍，所以叫做智一切处回向。呢个是回事向理，世界而来，互相摄入，德无外挂外，名无尽功德藏回向，是第五个回向。世界即是前面所讲的治一切次，是依部；而来是前面所讲的所等依法。各齐法国这个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法是属于正部。第二法地呢，前面所讲的各齐法国，第二法地呢即是第四个回向，第三个回向，第三个回向是各齐法国，第四个回向呢是第二法地，应够有自他的分隔，应够见有法有我，有依部有正部。但现在世界而来，互相摄入呢，就依部正部融为一体，再无自他的分隔。所以呢说在响呢度，若是嚟讲咧，系依一部颠然宝王刹，就系、是、世界摄入而来，坐未曾来转第法轮，系而来摄入世界，依部摄入正部，正部依摄入依部，系已经依部正部打成一片，自他再冇自他嘅分隔。哦，呢个系若事上嚟讲，咁。若理嚟讲又点啊？世界系所证嘅理，而来系能证嘅智，以呢个能证嘅智去照理咧，系而来摄入世界；以呢个理啊而去显呢个智咧，系世界摄入而来，而来与世界互相摄入，理智互相交辉，依部同埋正部系再而不分隔。呢一个叫做德。无挂碍，无论在智慧来讲，在理性来讲，在依部来讲，在正部来讲，都通通是无尽的、哦、等于花严经所讲，菩萨自享这个回向呢，得到十无尽重的功德、啊、所以他所证的理，能证的智，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叫做无尽功德。这个无尽功德呢，不离当年，叫做藏啊，无尽得到呢个无尽嘅功德啊，呢、这个叫做咧系无尽功德藏回向，呢、这个系第五个回向。跟住咧系进入又第五个回向嘅位置咧，进入第六啦。第六咧系依同法地，地中各国。生清净因，依因发挥，采涅槃道，明随神平等善根回向。哦，这个是大乐回向。依同法地呢，就是说前面第二法地，即是同依佛所证的实际理地。法是能证的智，地是所证的实际理地， 无论是能证的智或者所证的理、啊、都是为这个涅槃清净的增因。因此呢，是地中各个生清净因，能证的智所证的理，通通都是证得涅槃的增因，所以说地中各个生清净因。依这个不生不灭的实际理定的清净因呢，能产生涅槃的道、啊、这个从因至果都是清净无为的，叫做依因发挥采涅槃道。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了。随顺、啊、菩萨呢背层而合各，叫做随顺。随顺什么呢？随顺平等的理性善根。因为一切事上虽然很多，但理性是只是一个，叫做平等。众生所具的理性和佛所证的理性现前是一样的，叫做平等。这个增因去生这个道果，叫做善根。这个叫做随顺平等善根回向，这个就是回因而向这个果，是第六种回向。第七种呢，是增根既成，十方众生啊，皆我本性圣言成就，不失众生，命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增根是什么呢？增根就是平等的善根，是前面所讲的平等善根回向。依这个平等善根的同体大悲等观法界的众生，都是我本性中的众生。因为众生本具的法性和我所即是和那个菩萨所证的法性呢是一样一样，所以众生呢是菩萨心中的众生。菩萨既然各齐依法国地而法地，圆满成就了这个法性，所以呢就应该发心去度他平等性中的众生，令到他性中的众生呢亦能够成就这个法果。所以呢就叫做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之后呢，就应该轻无言弟子宏同体弟子去平等教导一切众生。因为随顺了平等的善根嘛，有了这些善根，知道众生以法平等，法是众生的心中的法，众生是法心中的众生，一性无二性，所以呢就应该运这个无缘弟子轻这个同体大悲，平等去教诲一切众生。但是众生呢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菩萨依所证的清净妙法身中呢，亦要现无量无边的身，周遍法界，每一个身都能够发动无量众生，叫做随顺众生相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十方众生都是我本性里面具足的，叫做回他向自，圣言成就，不失众生呢是回自向他。这个是第七种回向。